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为了能让父亲顺利回归宗门，只身一人挑战诸位长老。这么做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之所以没有在一上来就拿出曾祖赐予的信物，是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有信物在手，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这些长老们怎么可能听自己的，更不可能归还父亲的两块魂骨。大伯虽然维护自己，但从他之前的话就能听出来，他也认为当初父亲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唐三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自己的计划。 魂师姐一向以实力为尊，我唐三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实力折服所有宗门弟子，甚至包括大伯。只有这样，我说的话才能令人信服，才真的有机会为父亲证明。虽然这有点依靠强权来施压，可这也同样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法了。 唐三从来就没打算过让父亲留在昊天宗，也没指望过昊天宗能在未来与武魂帝国的战斗中帮自己什么，因此他就是要以这种雷霆万钧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二长老缓步走了出来，另外三名长老跟在他身后，他们每一步前行都显得格外凝重。随着前行的步伐，一个接一个的魂环从他们身上释放出来，唐三在挑战他们的权威。尽管以武战一绝不光彩，可从唐三应对七长老攻击的手段来看，单打独斗他们恐怕真的不是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了。此时此刻，这几位长老的心情也是十分复杂的，不只是唐三激起了他们的愤怒，更多的他们感到了吃惊。五年过去，他们虽然不知道唐三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也清晰地感觉到这唐昊之子已是脱胎换骨。七长老也回归到了长老们的阵容之中，跟在最后面，脸色虽然难看，但他的眼神却分外凝重。这一战对五位长老来说至关重要，虽然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可能会输，可就算是赢了也绝不光彩。唐三敢于挑战他们的权威，处理唐三也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毕竟作为宗门弟子的他拥有这等实力，对于整个昊天宗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面对几位长老同时上前带来的巨大压力，唐三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虽然这次面对的只是五名封号斗罗，但是这一战绝不会比那天面对比比东带领六位封号斗罗时轻松。凭借着宗门武魂昊天锤，眼前这五位长老的实力绝对要比那天比比东带领的六名封号斗罗要强。而且那天我的目的只是要救援两位森林之王，只要遁走就可以了，但今天要做的却是击败他们。 唐三一边想着，一边眼神神光大放，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蓝银皇。顷刻间，蓝金色的光晕从他体内播撒而出，无数蓝金色的光芒令空气变得扭曲波动。唐三右手握住海神三叉戟，全身沐浴在那蓝金色的光芒之中。面对滔天压力，他却丝毫没有畏惧，一个接一个的魂环从脚下浮现而出。身上每多出一个魂环，唐三的气息就变得凝重几分。隐约中，竟然能够与五位长老带来的压力分庭抗礼。五位长老几乎是同时停下了脚步，眼看着唐三身上冒起一个接一个的魂环，他们根本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震撼。黑色，黑色，黑色，黑色，红色，黑色，红色，红色，红色，九个魂环静静地盘旋在唐三身体周围。这一刻，昊天宗宗门之前，这山峰绝顶之上，虽有数百人，但却是鸦雀无声。当初五位长老提出的三个条件，唐三此时已经凭借自身的魂环色彩答复了他们至少两个。整整四个十万年魂环闪耀着夺目的红色光彩，全部九个魂环代表着唐三与他们一样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那全部万年以上级别的魂环更告诉了他们唐三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尽管唐三还没有拿出击杀武魂殿封号斗罗的证据，但这个时候不论是唐啸还是五位长老都已经没有人在怀疑他完成了当初提出的三件事，而且绝对是超额完成。 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历经磨难。 这唐三不是才25吗？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就是啊，这才是过去短短5年，他身上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魂环，也太不可思议了。 简单的4个字，却令山顶上昊天宗一众门人弟子心头同时颤抖了一下。他今年才多大？才不过25岁而已。眼前这一身万年以上的九环代表的不仅是强大的实力，同时也代表着他不知道多少辛苦的付出。唐啸眼中的焦急已是荡然无存，剩余的只有强烈的兴奋。 好啊，看来小三果然已经完成了之前答应的三件事，在他身上竟然看到了当初带领昊天宗纵横天下无敌的宗主我爷爷唐晨的影子。昊天宗的未来有希望了。 唐三缓缓提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在他眉心处的烙印已经亮了起来，红色的第七魂环闪耀，顷刻间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蓝金色。 不错，以你现在的实力确实有在宗门发言的资格，我先收回先前的话，但是你对我们五名长老权威的挑衅却必须要受到惩罚。你现在只要肯承认自己错了，我们不为以甚会对你从轻发落。 我父亲当年就没有做错过什么，我也同样没有错。我并非是挑衅五位长老的权威，而是要告诉你们，乃至于每一位族人，我们昊天宗这20多年以来所做的一切真的错了。各位长老，海神三叉戟重18000斤，小心了。 一边说着，唐三额头上一道金灿灿的光彩骤然照耀在海神三叉戟那枚海神之心上，顿时整个山顶上亮起金光万道，海神三叉戟终于绽放出了它应有的光芒，一道道金色纹路仿佛活过来一般，金光如水波般在那三大戟刃上波动，光滑如镜。恐怖的气息骤然从唐三身上爆发而出，神圣的威严骤然将五位长老身上爆发出的气势逼回他们自身。在这一刻，唐三已经成为山顶上夺目的中心。骤然间，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都变成了蓝金色，五位长老眼中也已经失去了唐三的身影。 领域，小心！ 五位长老并未慌张，背靠背结成了一个五角阵型，同时释放出了他们的昊天真身。浓郁的黑光在唐三蓝银领域内形成了一个黑色的五角，他们的气息几乎是一瞬间就融为一体。他们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又都拥有着同样的武魂，多年一起修炼早已经熔炼出了一套合击之术，哪怕是面对当今天下最强大的敌人，他们也绝不会退缩。 锤撼天地！ 五人同时将手中昊天锤高举对空，顿时五道黑光凝为一股冲天而起，竟是瞬间就冲破了唐三的蓝银领域，升入半空之中。一道道金色的丝线出现在蓝银领域之内，但是他们却无法侵入五位长老结成的五角阵型之中。那吞噬金丝刚一接近，就被黑芒带起的震荡剥离开来，蓝银领域的削弱效果也并未起到作用。正在这时，五位长老同时感觉心跳加速，原本蓝色的世界突然变成了红色，唐三的身体也显形在距离他们30米的位置处。空气先是粘稠，下一刻他们身边所有的空间却都凝固起来，空气仿佛形成了淡红色的水晶，而唐三脚下正荡漾出一圈圈红色的魔纹，这正是唐三的第八魂技蓝银虎鲸镜之面。眼看身体即将凝固时，五位长老同时暴喝一声，那冲天而起的黑光瞬间反照，将他们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在一阵铿锵的爆鸣声中，那笼罩而来的红色全部破碎， 空气似乎产生了大片细密的裂痕，受到气机牵引的影响，唐三低低的闷哼一声，退后一步。不过他虽然受到了魂技反噬，可本体却并没有受伤。经过了这么多魂环、魂骨以及海神之光的改造，他的身体实在太强韧了，以至于第八魂技的反噬也只能令他气息微滞而已。唐三的攻击并没有结束，又是一圈红光荡漾而出，亮起的同样是第八魂环。 小心，十万年魂环的第二魂技！ 一边说着，他身上的第八魂环夺目亮起，手中昊天锤朝着唐三悍然挥出，顿时刚刚破碎的空气完全变成了黑色。紧接着，二长老手中的昊天锤消失了，那所有的黑色都在空中凝结，形成了一柄完全能量形态但却大如小山的超级昊天锤，直奔唐三砸来。这个技能名叫凌天一击，攻击力甚至超过了二长老的第九魂技。在全部五位长老中，二长老这一击可以说是攻击力最高的。凌天一击最霸道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技能是不能闪躲的，只能硬接，哪怕是拥有瞬间转移技能也是一样，会被它完全锁定。但是就在凌天一击在空中即将成型的刹那，二长老突然看到了两点蓝光，从唐三眼中射出的两点蓝光。空中的巨锤虽大，可在这一瞬间，二长老却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大脑仿佛被另一柄更大的锤子给砸了一下，惨哼一声，身体不受控制地跌退，七窍同时出血，不但破坏了五位长老的阵型，就连空中那即将完成的凌天一击也被强行打断。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脚下散发过来的红色波纹已经来到了五名长老身前，地位仅次于二长老的三长老第一时间接管了五人的指挥权。 昊天护体！ 四柄昊天锤同时飞荡而出，强烈的黑光骤然变成了暗金色。在这四柄昊天锤上亮起的魂环位置不同，最强的有第八魂技，最弱的甚至是第二魂技，但它们所产生的作用却是一样的。已经变成暗金色的光芒几乎同时覆盖了五位长老的身体，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他们本身与昊天锤已经融为一体似的，攻击他们就相当于是攻击他们的昊天锤。红光蔓延，蓝银虎鲸魔之射终于笼罩在五名昊天宗长老身上，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进入到了身体僵持状态之中。强行眩晕三秒同时作用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的人虽然陷入了眩晕，但给人的感觉却还像是一座钢铁堡垒一般，根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任何攻击似乎都将直接与他们的昊天锤对话，这就是昊天锤的强大。天下第一武魂，岂是浪得虚名。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